山没有你，全凭着本臣不要设计。安禄山反唐兵马起，他要夺恭王自救。

尊亲，他把人亲，只气得驸马的火性起，人家夫妻们争吵是常有的，你不能光听女儿，以免你隐瞒过错，他把那个是非机，慢说是不服嘛，无有罪，他纵然有罪也敢不定，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少不得国家父子一射击，你进不罢别离看，你应当念咱的老秦翁，为咱那江山东荡西杀南征北战，费尽了心血年迈疆场不容易，你消消火吧，你快压压气，哪有这岳父大人要杀门心，也只好做你上脸去，把驸马莫要杀，把他的官职 免了去， 连胜三击， 走，子通讲话无道理，他不该把咱的爱女气，越说越恼越有气，见了那小乖我定要剥了儿的皮， 走上前来拉拢你，口尊声父王听仔细，您打他骂他的可以， thank you. 一把钢枪仔细对他提。 讲的都是理， 叫老夫与色子去，而不怕死， 而不怕死， 武士们，武士们把奴才蒙上金殿，拜寿而不该大两斤。 知，上天去而要口头，负我请罪不知，唐王亦不依。倘若唐王问儿不依， 而我将说什么， 你就说吃酒戴罪打金枝，父好救你。 而我不会饮酒啊， 奴才真是个孩子，其这两句言语不懂，必分扬帮了跑忙长金边。 我说了一声舍不得，高力士你带皇儿后宫去，你与他更换朝衣，换身三 万岁身体可好啊？ 寡人倒也康健啊。皇兄， 万岁， 你那七郎八婿为了不忘江山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待到天下升平，魏王定要厚厚封赠他们。 多谢万岁。 那是 奴才干 全驸马官带上殿 领旨。万岁有旨，驸马官带觐见呐。 领旨。 Thank you.

将这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得什么，让他们上前诗歌和美丽，此事也就过去了。 万岁请劝。 请劝。 啊，皇儿，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了什么，上前去试上一个和美丽，此事 也就过去了。 儿，我不去。 我也不去。 自从拉着皇 上，哎，我们车主了，车主了， 哎， 我们这乡下买了，乡买 了， 下买 了。 你上殿做什么来了？ 你做什么来了？ 你今天讲话， 你今天讲话。 嘿嘿嘿嘿。 把你惯坏了，一个扭动，一个扭西。开言骂声唐君贵， 骂父王是才在后宫，你说杀了我爱，活了我爱，怎么骂起皇儿来了？ 啊！杀他是假的，我骂你是真的。 回身来自母后，给儿出口气。 你可知岳母娘更疼梅婿？ 疼文婿您就不疼您的亲生女。 问驸马因何故打我的闺女？ 上前与他们来辩理。 儿打今只是有罪的， 犯罪就应该杀掉你。 先论国法，国法不用提， 论家法我父也是你的父，你不去拜寿就是守规矩。王他应不应该去拜寿？ 他去拜寿是应当的。 回身来自母后，给儿出口气。 我若是替你出气，怕人家说我偏疼我的闺女。 父王母后不疼我，他打今天是因为你。 打的对了，打的对。 说君子，丈夫应该管教妻。 教父爱你，不要样样可依。我不挂红灯，不准你进宫去。 不传旨，把红灯免了去。 师父啊！ 这宫门上的红灯可免不得。 怎么免不得？那宫门上的红灯啊，免得的呀。 免得。 哎呀，父王免得的呀，免得的。 我说免的就免的， 谢父王，免去了红灯我随便出入，看你还有什么主意。 你见我先吃金蝉大礼，我不说话不准你起戏， 不传旨免了去金蝉大礼。 谢父王， 怎么免不得？ 那是孩儿的威风，孩儿还要威风威风你。 哎呀，他还要威风 啊！父王，那宫门上的红灯依然免了，君臣大礼愈发的该免。 父王免不得， 父王免得的呀，免得的呀。 我说免的就免的， 父王。 皇儿在欺负你，上用拳打，下用伏击，孤王不怪你。 有怪把话提，开言叫声与金枝，方才父王传旨意，你要是得罪我，上用拳打，下用伏击。 别得意，你怎么当着你的丈母娘打她的闺女？回身我把司空叫上前去劝一劝你的门婿。 不知礼，进到宫来，你把那个是非急。 女，嫁到民间你就是那民间的妻。你竟敢把你的功夫看不起，你赶快回去磕头赔礼去。以后的言语是你要去听进，从今后你们二人我可欺欺，我诉说女儿劝罢女婿，你们夫妻和美才是对好夫妻。 阿司徒 万岁， 两者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得什么，让他们二人仗剑诗歌和美丽此事就过去了。 万岁请求。 请传请传。 啊皇儿，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了什么，上前去施上一个和美丽 此事就过去了。 哎我不去。 我也不去。 啊司徒拉住。 啊我们扯主粮。 过来过来。 扯主粮我们这乡下百粮。下百粮。 有力量。 下百粮。 有力量。阿司徒 万岁， 两个少年夫妻争吵几句是常有的，想当初你我二人我回避了回避了。 是啊，实在父王年大，夫妻无忧可也成，待我上前与他试上一个和美丽，此事也就过去了。啊公主，本宫与你配拳头啊。 怎么是才在宫中你还没有打够，你还要打我，给你打给你打，你倒是打呀。 哎嘿，为丈夫怎能舍得朕打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宋丽登演出的评剧《打金枝》。听众朋友，再会。